阅读加我一个。 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李嗣昭在和葛从周的交锋当中大败而归，不过常胜将军都是从失败里走出来的，以后将功赎罪的机会多的是，用不了多久，李嗣昭就迎来了一个机会。昭宗光化3年9月，行州青山口，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。李嗣昭又在跑路了，上一回是被葛从周追，这回呢似乎没那么丢脸了。追他的是汴州超级大老板朱温。据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朱温被太原的牙将们称为老贼。老贼这个称呼呢，曹操前辈倍感亲切，那欧阳锋也是相当了解。虽然说他是被称为老毒物，老呢，老奸巨猾也，那贼这个字呢，就代表了人民群众对于他的深深的恨，对老贼这是又恨又惧。如果不能被称为英明伟岸，能被人家叫一声老贼啊，也不枉此生了。在李嗣昭进攻行州的时候，朱温坐不住了，不等葛从周回撤，他呢就亲自领了3万兵马前去阻击。李嗣昭一听拔腿就跑，被老贼赶跑实在是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但是接下来呢，李嗣昭的脸呢就有点挂不住了，跑到青山口的时候，突然间四下里震天的喊杀声响起来，只见对面的山岗之上跃出了一位骑将来，来人淡定，似乎接下来不是要干这杀人的勾当的。来的这个人呢，面带微笑，仿佛猎人看到了闯进埋伏圈的小兔子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山东一条葛。有一位哲人就说过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可是呢，李嗣昭同志在同一个地点败给了同一个对手。那么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这一回没有李嗣源来救他了。李嗣昭是丢盔弃甲 狼狈地退回了太行山西。失败啊，李思肇同志，这本书呢已经无形的这个披露了你两次大败了，是吧？按照呢李克用给李存信定的三败问责制，您呢离这个上太原军事法庭已经不远了。但是在后面呢，李思肇还真的又败过，按次数算呢，他呢是败多胜少，反正成绩也不咋地。虽然说成绩不好，但是他呢还是牢牢地坐稳了太原第一将的位置。很多人可能不解，这李思肇凭什么呀？论武艺不像李存孝，那是第一高手；论才学也不像李存信，是这个什么呢？快易通。那论全面呢，也不如周德威智勇双全。再论长相，那也比不上李存审英俊洒脱。还有后面一大堆论不上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李思肇呢，他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，他有他自己的长处。他的长处呢，就是忠诚和不服输。山无棱天地合，海枯石烂了，甚至被误解受委屈，人李思肇也绝不会背叛他的义父。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李存孝是不会明白的。不管被打倒多少次，他呢仍然要在原地站起来，无论有多少把刀伸在他的面前，他也绝对不会认输。就算脑袋上被人家射了一支箭，他唯一的反应是把箭拔出来然后再射回去。这样的人您实在是拿他没办法。但是呢，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李克用给了李思肇无比的信任和支持。在很多年以后，李克用呢也因为这份付出的信任收获到了巨大的回报。所以说啊，千万不要小瞧这个逃跑的人，总有一天他还会杀回来的。葛从周呢倒是有追上去斩草除根的这意思，但是呢老板朱温这个时候已经下了一个新命令。在赶跑李思肇之后，朱三缴获了不少太原人匆忙之中丢下的物品。想当年大家对这个文档之类的玩意儿可能不太注意保护，所以说呢有一些重要的文件被朱三给看到了。什么呢？那是镇州王荣写给李思肇的。在这里面估计王荣跟李思肇聊了聊家常，并且对目前的这过江龙朱三要吞并和硕的态度呢进行了分析，可能呢还定了一些攻守同盟的条款。自然字里行间也少不了对共同的敌人朱温的批判。朱三一看非常生气啊，这后果呢就很严重了。这下呢朱三终于有了进攻镇州的一个理由，虽然说没有理由，朱温呢也会制造理由，但现在有现成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就省大事了。这段时间呢他本来打算灭了沧州再扫幽州，然后呢调转马头顺势扫荡镇州的。可是呢在最后的关头，老天爷救了刘家父子。北方下雨了，稀里哗啦下了很久，这路泥泞不堪，你别说行军打仗了，就是晚上找块干的地儿扎营都不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不能北上了，那朱三只有找镇州的王荣煮煮酒论论英雄了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昭宗光化三年九月底，镇州城。王荣呢已经长大了，他能活到现在还坐在镇州帅位上不动摇，哼，简直说这就是一奇迹。那么跟他一起喝过酒坐过站的人基本都不在了，李匡威死在他们家门口，李存孝成了泥巴，贺连铎也不知道现在跑哪儿去了。那么这一切呢 都得亏镇州城内有一批忠心的老将领啊。这些个将领呢，不但忠心，而且胆子还大。在听说什么汴州人要找他麻烦时，这帮人直接就怒了。有敌自远方来，不亦怒乎？是不是？他们才不怕什么朱温呢。镇州在唐朝称雄的时候，那朱温算老几啊？不知道，可能还没出生呢吧。他爷爷估计还在学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呢。所以说，面对着来势凶猛的汴兵，镇州马上组织了防守，一下就取得了开门红。在一次攻防战中，万箭齐发，有一支啊可能开了光，在这千军万马当中直接射中了对方的守将葛存周，把一条葛直接打到床上养伤去了。镇兵呢士气大振，这些年呢他们给李匡威的幽州当过小弟，给太原当过小弟，哎，总算轮着一回扬眉吐气当回大哥了啊。但是呢，王荣跟他的这些军事干部们就说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打下去两败俱伤，咱们呢还是讲和吧。叹气无奈，众军将表示听老板的，毕竟人家汴州大老板来了。朱温呢不顾身份地位，听闻大将受伤，亲自来到镇州城下，要动手收拾着不是一个辈分的王荣。在攻到城下之后呢，朱温放了一把火，把人家的城门给烧了。手段一样的华丽，虽然说不能起到破门而入的作用，但是呢，当镇州用水灭掉时，剩下的黑烟冲上了云霄啊。所以说这时候呢，王荣的心理防线已然崩溃。他是一个爱好和平、渴望安定的少年，没事的时候呢，喜欢出城打打猎，而不是打个仗什么的。可以登城望远，而不是登城拒敌。他呢，喜欢放萤火高歌，而不是看战火胆战。前些年他被李克用打，还被李匡威挟持过，那这些日子呢，得了，又要被朱三攻。他自己也纳闷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王荣的一脸愁容，就跟底下说，哎，各位，这下麻烦大了，咋办呢？这时候有一个人出列，面色淡定，非常从容地说道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用我这舌头都能让他们退兵。你看，舌头，又见舌头了。1000多年前，战国著名舌头家张仪被刑讯逼供，遍体鳞伤。回到家后，这老婆心疼的哭成梨花带雨。张仪就说：“哎呀，亲爱的，别哭了，你看我这舌头还在不在？”“还在呀，在呀。”张仪一听就笑：“只要舌头在，我就一定会发达的。”所以说呢，有舌头一切皆有可能。这位预言退三军的人呢，叫做周氏，这是一位文人，笔杆子，嘴刀子。根据史书记载，唐末文人华山论笔排出了座位，梁有敬翔，晋有李袭吉，燕有马钰，华州有李巨川，邢南有郑准，凤翔有王超，钱塘有罗隐，魏博有李山甫。以上这个排名啊，您注意是分先后的。这些个人呢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没有举国进士。这个周氏呢，算是这里面的一个杰出代表。周氏就跟王上说，打咱们是打不过了，但咱们可以跟他们讲讲理啊，是不是？那么这边呢，跟老板王荣夸下了海口之后，周氏一人就出城了。他将要面对愤怒的朱三，狡猾的朱三，狠辣的朱三，当然了，他也是一位不太讲理的朱三。第一个问题就来了，这您进得去汴营吗？但您别说，这第一步周氏居然还真就成功了。在听到周氏前来时，朱温居然把他给请了进去。根据江湖传闻，朱温曾经认识周氏， 哦，老相识了。但是呢，朱温向来只买老相好的账，老相识未必管用。进去一看，朱温绷着一张脸，看到周氏兜头就是一句：谈什么？不用谈了，你们老大跟着太原混，今儿个我饶不了他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周氏当年不跟我混，跟了王戎，你也跑不了。周氏那时候脸色变了没有？我们猜测呀，是没有的。为什么呢？赶到这儿来，那自然早就有了被指责的心理准备。周氏呢，淡定地说道：我们跟太原是平等自主的关系，哪有谁跟着谁混的道理呢？朱公没事来攻打我们，这是没有道理的呀。虽然说当时那是一个乱世，但是呢，攻人城池这事儿还是要讲点理的。无缘无故的叫无名之师。所以说想朱温这些年打秦宗权、石谱、朱轩兄弟都没费脑细胞找理由。但很不巧呢，朱温手上正好有打郑州的理由。大手一挥，数张信笺飞到了周氏的面前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王戎写给李嗣昭的信，你们不是要联手对付我吗？李嗣昭现在在你们城内吧？去，赶紧让他出来跟我决斗。哼，您听听，好一个朱温呐，人家李嗣昭不是被你亲自赶回老家了吗？怎么倒向郑州要起这人来了？那么周氏有没有料到通晋之信会在朱温的手里呢？那周氏他不是周易，那肯定不会事先料到。但是他呢还是没慌，因为他给朱温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当年曹操大破袁绍，得到了不少魏国官吏与袁绍私通的信，曹操看都没看直接烧掉，那才是英雄的气魄。估计啊，这个朱温是非常以曹操为榜样，很可能还是一位曹粉，行事思维模式都是曹操的模式。您注意了，唐末那会儿曹操不像现代是奸人的一个代名词，那在唐朝曹操的形象还是非常光辉的。这唐朝的大爷李世民就说曹操啊，除了爱猜疑以外，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完人了。普通群众的评价呢，也是七分功三分过，对吧？那么曹操呢被搞臭，那是在宋明之后的事儿了。所以说在唐末那会儿呢，把您跟曹操相比，哎呦喂，那是相当看得起您了。朱老大，你看看人家曹操直接烧掉，哪儿会抓住人家小辫子不放啊？那么听到这句话呢，朱温的这心里已经暗弦波动了。接下来周氏就彻底的把他给打动了。他说，汴州难道只是想取一个镇州就算了吗？难道不想在天下成就一番霸业吗？我听说这成霸业的都是很讲究的人，只会追究道义上的错误，而不是私下的错误。今儿个梁举兵无名，哼，不过是借李嗣昭的这个借口罢了吧。说到这儿呢，朱三儿就已经没有攻打郑州的这心了。但是呢，周氏的任务还没完，他不但要退兵，还要退的是不卑不亢。当日赵国使者蔺相如执和氏璧出使秦国，最后他名垂天下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完璧归赵了，更是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，他先是借璧有瑕，将主动权握在手里，然后呢又以与璧撞南墙的气势打压了秦王，然后呢又忽悠的秦王吃了五大天素，刮了五天床，最后呢还是一无所获，而蔺相如呢昂首回国。这个胜啊固然要胜，但是胜的狼狈委屈非 名士之风采。周氏最后就说了，李嗣诏不在我们城内，我们镇州王室已经传了五代，百年仰视，镇州怎么会没有死士呢？你何必需要李嗣诏来帮忙呢？您注意这句话呀，绝不是虚有其表，论忠诚，镇州的军将以及百姓实属第一。李况威对此啊深有体会。那么说完这句话呢，周氏站立不动，话已至此，那是打是和，悉听尊便吧。听完了周氏的这段理论之后，朱温大笑，然后起身上前牵住了周氏的衣服说，兄弟生什么气吧，刚才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看到这儿谈判是圆满结束，接下来大家还认了亲戚，朱温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王戎的儿子。咱们交代一下啊，周氏用舌头拿下他的成名作之后，就像这种一首歌明星，再也没有见过他。这其实是好事儿，因为在乱世里经常露面的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当然了，因为是投靠，投名状是必须的。镇州很讲究，很快就给朱三儿出了一个主意，说啊，和硕还有定州、幽州、沧州跟太原勾搭，您不如一块收了得了。那好吧，那就把和硕一干清台吧。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变兵再度北攻幽州，连下20城。据说北方这雨啊一直在下，攻到幽州附近又是因为这道路泥泞无法前行。但是呢已经够了，幽州的刘仁恭已经被彻底打趴下了。在后面的日子里，刘仁恭也就关起门来过过偏安一隅的日子了。变兵转攻定州，那是太原的传统盟友，铁杆小弟，裙带关系，变兵碰到了顽强的抵抗。10月28号在河北沙河县，变军碰到了倾巢而出的定兵，镇州人胆大，据城而守。但这定州呢，人家是主动出击啊，他们大概是有准备击退变兵先锋，以振士气，然后呢再坐等援兵。援兵不会再来了，李克用忙得很，干嘛呢？修城池呢。在这一年的年初，李克用开始给下面交代任务，召集工匠调度材料，修一修太原的城墙，将护城河里的淤泥清一清，守城的器具也该打造一些了。李克用攻城无数，搞破坏是一流好手，但是今儿个他居然要搞建设了。这事儿可是这李克用一辈子都没干过的事儿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克用为什么要大修城墙呢？皇上李晔又为何在这个时候变成了太上皇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。 这舍得光，把春来旧忘装。